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9集，现代人怎么求爱啊？这是个问题，也不知道古代那一套还奏不奏效。直到天色已晚，阿音待到最后闭店，也没收到任何消息，不禁感叹科技进步的坏处，比不得曾经的从前慢，写封信至少也要一两天，哪有这种随传随到而时刻挂心的烦恼。打车回了家，出了电梯就看到门口立着个高大的身影，也爱穿浅色，但当然不是方官城，是阿音同类千年老鬼仗月。他酒气有些重，阿音凑近拍了拍他泛红的脸颊。 喂，喝多了？ 倒也不算多，只是微醺，不然哪能安然无恙地回来。他在这边有些鬼友，不像阿音活了一千多年只要差一个朋友，仗月算第二个。 没有。 他输了密码开门，扶着他进去，自己这几年没少得他照顾，现在看他喝多了酒，还是烧了热水给他倒一杯，再从冰箱里拿出罐蜂蜜滴进去。他曾经看过方官城喝几次酒后头疼，就搜了下解酒的法子，倒是先便宜了仗月。杯子递过去，人也不接。他本来靠在沙发上，阿音站着，猛地起身抱住阿音的腰，惊得他手里的水差点洒出去。发什么疯？一边扯他，一边把杯子放在茶几上。赶紧给我喝了，然后滚回自己的家，一身酒气臭死了。仗月的手有些不老实，阿音忍着脾气跟他撕扯，稀稀疏疏地跌在沙发里。男人在上方，阿音准备动用灵力，大不了破坏了家具再买。仗月却沉声开口： 阿音，我阿修罗道的恶神为了你居然喝酒买醉，说出去真丢人。 阿音翻了个白眼说道： 你最好给我起开，自己找个犄角旮旯蹲着去。 最近少不了跟人打交道，东北化学的初见成效。他今日穿了个系扣的针织衫，男人的手碰上扣子。 为什么我不可以？ 我 阿银生生止住到嘴边的脏话，他用了灵力，趁着仗月没注意把他弹到了另一边。仗月有些凄凉，靠在那儿撑着头，身上蹭了不少阿音身上浓重的檀香。 你等我梳洗完就给阿耀打电话，明天最早的机票，你跟我回北京去，东西都不用收拾，一律顺丰到付。 阿音扯了地上的包就回房间，嘴里碎絮念着为了方官城把水吧里的那些机器研究了个遍，结果人家告诉你只喝温水。 唉，今日真是事事不顺心。 而阿音嘴里念着的方官城当夜梦魇，大多梦魇不过是因为恐怖画面或紧张场景，严格来说两者形容他现在的处境都不算确切。他是观众，正旁观凄美诡异的画面，是阿音今日穿的那般玄色旗袍，同色看不清绣花，坐在皑皑雪地混杂着大片鲜血，衣摆也已经浸湿得彻底，他看不清那人的脸，只小半个侧颜，正弓着背为怀中倒地的白衫男人痛哭，那白衫被血染得最彻底，应是源头。心脏附近像是有一只带刺的手在抓，是呼吸沉重而缓慢的压抑之痛。那掌越发用力起来，他捂着胸口蜷缩在地上，却不见白雪，是干净的路面。画面里又出现好多穿黑衣服的男人，各不相同，脚步声如同唐僧念紧箍咒，踩得他头疼，可嘴里有话要说，强忍着两处的疼，他一定要说，声音嘶哑的可怕，像一只枯竭的鬼。 不对， 穿的不对，暗红色，不是黑色。 说出的话不受控制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说。眼下实在太疼，画面仍旧在那儿不动，是世上最逼真的电影幕布。猛地睁开眼，梦中惊醒后的余韵仍在，隔着被子看得到胸腔起伏，额头布满细薄的汗珠。黑暗的房间里只有男人的喘息声，像是刚从囚牢中脱离。随后床头柜上的手机无声亮起，你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。他感觉到了那股光亮，仍旧平躺着没动，任呼吸一点点平稳下去，直到正常。可刚刚梦中那种疼痛心有余悸，甚至连场景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是太让人忽视不得的真实。手机屏幕很快按了下去，方官城伸出一只胳膊压在额头，始终不愿再闭目。想了想，还是坐起来靠在床头，习惯性地拿床头柜上的一杯水，却摸了个空。掀开被子，打开台灯，默默走到客厅，水壶里的水温度刚好，他是沙漠中干渴的行人遇上绿洲，这样才能让自己活过来一些。再回到卧室，脑海中莫名清醒，好像再也睡不着，坐在床边看手机，显示时间是凌晨12:30。再打开微信，发消息的人网名只一个表情，白色的幽灵俏皮地吐着舌头，和白天里见到的那个相貌有些柔媚的女人实在是反差。虽然他私心觉得女人年纪不大，最多25上下。一个小时前发来了个视频，暖色调的橘黄灯光下仔仔细细地拍了永城，由远及近又转了一圈带过，视频里还有声音，像是在极力推销。 看看这雕工千半莲。 英氏见他没回，几分钟前又发了个表情，一只戴着粉帽子拿着粉色手机又背着个粉色包的白鸭，上面一行你怎么还不回我的文字。寂静无声的夜里，方官城轻笑，他从来不用表情包，只觉得这只鸭子实在是蠢。那视频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，发送过来已经压缩过，没比白天的照片清晰多少。手机灭了又点亮，手指虚虚晃了晃，才打了几个字。 看到了，多谢。 最敷衍不过的回复。没等他退出界面，屏幕上方就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他心里不禁感叹， 哼，也太过主动了，是守在手机面前吗？ 那边阿音看到这五个字加上标点符号七个字符，气得手机摔在了枕头旁，又赶紧捡起来急匆匆地打字。 怎么这么晚才回？是在做爱吗？ 他嘴里嘟囔着怪自己，赶紧删掉后面那半句，改成 怎么这么晚才回？是做噩梦了吗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